攻读马窦福音，天国的比喻，第十三章。在那一天，耶稣从家里出来，坐在海边上，有许多群众集合到他跟前，他只得上船坐下，群众都站在岸上。他就用比喻给他们讲论了许多事，说：看，有个撒种的出去撒种，他撒种的时候，有的落在路旁，飞鸟来把它吃了；有的落在石头地里，那里没有多少土壤，因为所有的土壤不深，即刻发了芽，但太阳一出来就被晒焦，又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。有的落在荆棘中，荆棘长起来便把它们窒息了。有的落在好地里，就结了实，有100倍的，有60倍的，有30倍的。有耳的听吧。门徒们前来对他说：为什么你用比喻对他们讲话？耶稣回答他们说：因为天国的奥秘是给你们知道，并不是给他们知道。因为凡有的还要给他，使他富足，但是凡没有的，连他所有的也要由他夺去。为此，我用比喻对他们讲话，是因为他们看却看不见，听却听不见，也不了解。这样为他们正应验了伊撒伊亚的预言，说：你们听是听，但不了解。看是看，但不明白，因为这百姓的心迟钝了，耳朵难以听见。他们闭了眼睛，免得眼睛看见，耳朵听见，心里了解而转变，而要我医好他们。但你们的眼睛有福，因为看得见；你们的耳朵有福，因为听得见。我是在告诉你们，有许多先知和义人想看你们所看见的而没有看到，想听你们所听见的而没有听到。那么，你们听着撒种者的比喻吧。凡听天国的话而不了解的，那恶者就来把撒在他心里的夺去。这是指那撒在路旁的。那撒在石头地里的，既是指人听了话，立刻高兴接受，但在心里没有根，不能持久。一旦为这话发生了艰难和迫害，就立刻跌倒了。那撒在荆棘中的，既是指人听了话，却有世俗的焦虑和财富的迷惑，把话蒙住了，结不出果实。那撒在好地里的，亦是指那听了话而了解的人，他当然结实，有结100倍的，有结60倍的，有结30倍的。耶稣给他们另设了一个比喻说：天国好像一个人在自己田里撒了好种子，但在人睡觉的时候，他的仇人来，在麦子中间撒上诱子，就走了。苗长起来，抽出穗儿的时候，柚子也显出来了。家主的仆人就前来对他说：主人，你不是在你田地里撒了好种子吗？那么从哪里来了柚子？家主对他们说：这是仇人做的。仆人对他说：那么你愿意我们去把柚子收集起来吗？他却说：不，免得你们收集柚子，连麦子也拔了出来，让两样一起长到收割的时候好了。在收割时，我要对收割的人说：你们先收集柚子，把柚子捆成捆，好燃烧；把麦子却收入我的仓里。耶稣给他们另设一个比喻说：天国好像一粒芥子，人把它撒在自己的田里，它固然是各样种子里最小的， 但当它长起来，却比各种蔬菜都大，竟成了树，甚至天上的飞鸟飞来，在它的枝上栖息。他又给他们讲了一个比喻，天国好像酵母，女人取来藏在三斗面里，直到全部发了酵。耶稣用比喻给群众讲解了这一切，不用比喻就不给他们讲什么，这样应验了先知所说的话，我要开口说比喻，要说出由创世以来的隐秘事。那时耶稣离开了群众，来到家里，他的门徒就前来对他说，请把田间柚子的比喻给我们讲解一下。他就回答说，那撒好种子的就是人子，田是世界，好种子即是天国的子民，柚子即是邪恶的子民。那撒柚子的仇人即是魔鬼，收获时期即是今世的终结，收割者即是天使。就如将柚子收集起来用火焚烧，在今世终结时也将是如此。人子要差遣他的天使，由他的国内将一切使人跌倒的事及作恶的人收集起来，扔到火窑里，在那里要有哀嚎和切齿。那时一人要在他们父的国里发光如同太阳。有耳的听吧。天国好像是藏在地里的宝贝，人找到了就把它藏起来，高兴地去卖掉他所有的一切，买了那块地。天国又好像一个寻找完美珍珠的商人，他一找到一颗宝贵的珍珠，就去卖掉他所有的一切，买了它。天国又好像撒在海里的网，网罗各种的鱼，网一满了，人就拉上岸来，坐下捡好的放在器皿里，坏的扔在外面。在今世的终结时也将如此，天使要出去把恶人由义人中分开，把他们扔在火窑里，在那里要有哀嚎和切齿。这一切你们都明白了吗？他们说，是的。他就对他们说，为此凡成为天国门徒的经师，就好像一个家主从他的宝库里提出新的和旧的东西。耶稣讲完了这些比喻，就从那里走了。建立教会，天国的开端。他来到自己的家乡，在会堂里教训人，以致人们都惊讶说，这人从哪里得了这样的智慧和奇能？这人不是那木匠的儿子，他的母亲不是叫玛利亚，他的弟兄不是叫雅各伯、若瑟、西马和犹达吗？他的姊妹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？那么他的这一切是从哪里来的呢？他们就对他起了反感。耶稣却对他们说，先知除了在自己的本乡本家外，没有不受尊敬的。他在那里，因为他们不信，没有多行其能。